第54集，我一个人。从季行辰休息间的门上扯下来的便利贴，被我当成书签夹进书页里。我将车驶向他，降下车窗，迎着笑扬声招呼： 好巧啊，陈哥，你要去哪儿？我给你当司机。 季行辰独自下楼，手上拎着两个礼盒，包装并不奢华，里面装着的却是从拍卖会上拍下的浩吉普洱茶饼与纯料普洱。树林几百年的古树采下的头茶皆是一顶一的贵重。 我要去见李叔，可以一起。 我爹年轻时喜欢喝清茶，人到中年口味沉淀，上次他约我和季星辰在茶室闲谈时自带的茶叶就是普洱。季星辰家教极好，平时与我回家时也会礼数周全地拎些水果，从不空手见长辈，但之前只是拎些公司线下超市买来的果蔬。他手上的浩吉普洱是之前专门为我爹拍下的，还未送上。另一个礼盒里装着的才是见面的礼数。见他做什么？ 正是向你的家人道别，商议退股的事情。盛记的起步仰仗的是李叔的人脉和照拂，我现在手握的股份远超我投入所得，所以会转让给你家。 盛记取自你的名字，虽然我还没有找到确切的证据。梦中的心动是无法呈上来的证据。季行辰抿了下嘴角，所以可不可以不要离开？季行辰第数不清多少次的回绝了我的挽留。季行辰手上的股份最早是我以谋士的名义送给他的干股，现在的股份占比裙带化的说是老板娘的份额，他要摘掉这层亲近的身份。 至于你和我公司的合作，在你方找到新的合伙人之前，我会继续按约和你合作。你想中断的话随时可以，我们的事业一向是你更用心，所以我将这个权利留给你。 业界同类购物平台没有一家配送和平台不是一体的，我们公司的配送却是由季行辰的公司全权负责，擅自中断的话，双方的亏损都将不可估量。深呼吸后，我的语气变得冷静，我不会找其他合伙人。季行辰点点头，成年人的世界有着诸多考虑，商业合作不是儿戏，从利益到员工的就业问题，涉及到的社会责任不是意气用事就能甩手不管的。我们的公司在运作上是般配的，对他来说总要有个客户，客户是谁都无所谓。上车吧，陈哥。季行辰真拿我当司机，坐上了车的后排。他拉开车门后顿了下，看到了放在后排的书，是他先前督促我学习的书，我近期看到了第二遍。我将车门落锁，轰了一脚油门，将车开了出去，戴上蓝牙耳机，给老李拨通电话。喂，爸，季星辰说他等下不过去了，他给你预备的茶叶晚点我带给你。后视镜里的季星辰平了下鼻梁，我的座椅靠背被背刺了一脚。电话另一端的李成河语气少见的愠怒，却是冲我的。 我和你妈已经知道你和季行辰分开的事了，之前看你发那个不成体统的朋友圈，我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。 我一觉醒来后删掉了我先前所有的朋友圈，因为所有的朋友圈都与我25岁的伴侣有关，并发了一条与前任再续前缘的朋友圈，导致我25岁时的现任变成了前任。我陌生。李成河不断小辈的感情案，老谋深算地猜到季行辰找他是谈转让股权事项的，问道： 陈二在你跟前吗？ 我装信号不好。李成河让我好好当儿子，不要装孙子。 让陈二听电话。 哦，你说他不来正好，你要忙是吧？啊，突 突然要出差一个月。哎，好嘞好嘞，那你忙吧啊，茶叶我就先不带给你了，拜拜。 你个混账。 我果断挂掉了混账爹的电话，以我爹的反应和城市效率，下一秒电话该直接打到纪星辰那里了。或许是从我的顾左右而言他中揣摩出了我的态度。再者，纪星辰联络他退股，出于对纪星辰的疼惜，他也是不愿同意的。于是让我自己处理感情状况，等着纪星辰再次联系他。纪星辰忙着生气， 前面路口停车。 我无耻的黑车司机当到底，再开过一个路口呗。那边的湘菜馆，你上次不是说好吃吗？都快到饭点了，一起吃顿饭吗？ 停车。别让我重复第三遍。 我收起了强颜欢笑，在他将车门摔到我的脸上之前，沉声叫住了他：纪星辰，退股的事情你再等一个月吧，现在的我能将公司运营下去，功劳在你，你可以当成交我的报酬，或者我亏欠你的利息，你愿意当成什么都好，能不能也给我一个月的时间？一个月前我答应与纪星辰立下约定，是我穿越以来做出最正确的决定，虽然约定时我是那样的不耐烦。纪星辰也露出了不耐烦的神情，我当时的好心算得到了好报。纪星辰和我一样是个成情的性格，他没再一味拒绝，爽快地应了声好。我被判了一个月的缓刑，然而就跟那时无力改变现状的纪星辰一样，一个月后他是否退股不过是无关紧要的关联。我脑袋慢半拍，恍然地说，你跟我说再见那天晚上，如果我那时跟你讨要这一个月，过一个月再分开，你会同意吗？纪星辰没回答，但最后的神情和他应好时是一样的。我才后知后觉，自己又无形中错过了好多好多，错过了与他命中注定的相遇、相知、相伴，又错过了有他的未来。在我目前的认知中，我在这个陌生的六年世界仅生活了一个多月，我错过的仿佛是我全部的未来。我一个人在湘菜馆里吃了顿饭，被辣得眼眶通红。我一个人出行，一个人在公司里办公，然后在快下班时来到纪星辰公司大楼前晃荡，期待能有一次偶遇。一个人回家，我在纪星辰能看到我的地方散发热情，看不到纪星辰的时候我逐渐回归正常，看不到他的时候居多，我愈发正常。